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这个就是讲古邦的时间了。咁就阿邦就係前喺度啦，咁我又喺度啦，咁啊各位听众啊，各位中港台嘅听众啦，我哋就我哋依个时候有台名啦已经， 系啦， 咁就今日就即系讲下啊啲轻松啲嘅嘢喎，今日我哋打算 系讲轻松啲嘅嘢， 讲下去游浮啊， 游浮， 咁啊讲下你最熟嗰笪地方啦， 系啊台湾啦，但台湾游浮咧，其实一般嚟讲咧，好多人都识噶啦，即系好多人都 系啦，好多台湾好多台湾通噶嘛。 係啊，呢、這個香港好多台灣通㗎嘛，啲人專家到專家級添啊，我都未到專家級數其實。 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啊，你熟，因為嗰啲專家級咪就算台灣專家級，佢都識玩啫，佢冇好似你咁咁有呢個嘅即 係民間， 唔係流落民間啦，同埋唔係即係流落民間都唔緊要，即係咁有嗰、那個即係咁熟台灣個歷史啊，咁有嗰個嘅即係個文化嘅涵養㗎嘛。 嗯，就咪咁講，好多人都好熟嘅，有啲人又識但遊金門嗰啲添啦。金門我未去過，即係外島我未去過。 咁但係我哋去遊得嚟嘅兼有滿腹經論噶嘛。 係。 即係我哋講講下下下，即係我哋可以將啲嘢拎 up 啊一齊噶嘛，將啲遊浮嘅嘢啊，同埋啲歷史事件啊。 係梗係啦。 係啦，咁樣樣。咁而家咧，咁就不過即係乜都好啦，即係自然有旅遊先係旅遊專家家嘅睇法啦，咁你就即係你就一年去幾次台灣嘅啦，你就 係啊都需要去啦， 至少去兩鑊㗎啦，你都 至少㗎啦，係啦， 係啦，咁你就梗係有啲心得㗎啦，對於遊台灣 係梗係都有啲嘅，即係我哋遊嘅地方亦都未必一定有啲人會去嘅地方，我咁樣講啦，即係一般即係你遊浮團去嘅地方同我哋去嘅地方即係有啲唔同嘅， 係咁就你會點樣樣即係。即係由何從何説起呢？ 唔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叫做弄歷史嘅人啦，都睇好多好多歷史嘅嘢㗎喺台灣定。 係當然。 因為台灣本身依個島咧，係本身係真係包含咗好多中國人歷史嘅東西喺度。係啦，因為歷史嘅因素，因為當年蔣介石播遷台灣嘅時候咧，國民黨播遷台灣嘅時候咧，其實中國帶好多嘢走。 係啊， 我知啊，中國帶好多嘢走啊。係。佢帶嘅嘢好實質嘅嘢啦，喺故宮入邊嗰啲古蹟啦。 係。 其實帶咗好多所謂傳統中國文化嘅嘢走。 嗯。 係啊。所以佢哋而家咧，你睇到咧喺街度咧，睇到嗰啲口號咧，即係嗰啲口號啊，即係好似大陸好多口號嘅，嗰啲街度。 係啊。 其實台灣都有嘅。 有好多噶嘛，即係大陸嘅就有啲咩就紅底白字嗰啲咧。 係啦，嗰啲真係好見到好多啦，係咪？ 係啊，而家就 少咗㗎啦。 而家就唔紅底白字啊，而家就係咩咧？而家就中國夢啦，同埋嗰啲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咩唔記得幾多項核心價值裡面有啲咩民主啊，咩自由啊，咩人權啊咁樣樣嘅。即雖然就等冇用係㗎啦。 但喺台灣咧，見到嗰啲咁嘅橫額嗰啲咧，嗱以前咧，以前好 Q 耐以前嗰啲咧，就先無望在裏 啊。無望咩啊？ 無望在裏。 在裏即係在裏圖上。 唔係啊，裏啊，即係咧對面啊講緊。 嚇！ 即係以前咧，因為 我在裏面， 大陸 ，OK， 在裏面， 係你可以冇，你可以，不過個字我唔記得點寫個女字啊，佢真係咁焗嘅，無望在裏嘅係啊，即係咧佢哋講咧就話咧，即係咧唔好忘記入邊啲同胞，我哋要反攻大陸，係啦，經常都係咁寫嘅。 係 啦，無望在女，女方嘅女字係啦， 係啦，就儲翻下係咪一個姓女嗰個女字啊？ 係啦。 係 ，OK， 無望在裏，好。 係啊，要復國，要反攻大陸。好耐之前咧，有好多呢啲嘅。係。即係自從海峽兩岸咧，基本上咧有搞穩正常化咗之後咧，啲嘢都基本上冇曬㗎。 唔講㗎啦。 係啊。 係。 咁係啦，無望在裏，光復大陸。 蔣中正講啊。 係啊。 O.K. 無望就係無望的嘅，無望責任。 係咁，但係有啲咁呢個就係同我哋就算去台灣旅行都見唔到㗎啦。 而家冇㗎啦， 冇咗。 而家多數見到啲乜咧？見到咧一啲咧，你可以睇到佢好中國傳統價值觀。 即係例如咩咧？ 譬如講功德。 講功德。 講呢、這個孝親。 孝親喺大陸都有嘅喎，而家好中意攞翻啲《論語》出嚟講噶嘛。 嗯， 好似即係周街都係噶嘛，講大學啦，講孟子啦，講嗰啲儒家文化，話俾人啲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乜， 冇呢啲，冇呢啲，但係咧全部都講啲功德啊、孝親嗰啲嘢嘅， 你好無恥噶嘛？你之前係批林又批孔， 係啊，以前批林又批孔啊，係啊， 係咁講翻台灣先， 係啦，咁咧就好多啲橫額嘅， 即係呢題政府整嘅， 政府整嘅。即係嗰啲功德啊、清潔啊嗰啲咧， 咁呢啲都係 propaganda。 propaganda 係啊係啊，就冇曬嗰啲毛毛在裏㗎啦。 即係當然，即係呢度正面少少啦，因為始終係教你有功德啊，教你不如保持公共衞生，我覺得就冇所謂嘅。 佢唔會叫你愛國嘅，冇愛國呢樣。 佢有愛台呢回事。 佢有愛台呢回事嘅。 中華民國是台灣。 係啦，喺佢哋嘅眼中，好多人眼中都係啦，其實台灣人嘅眼中。係。係啊，所以嗰啲嗰啲標語咧，係會有啲咁嘅嘢。 嗯， 係啦，係最多咧嗰啲標語咧就好多咧，好多好多咧就係咧你喺街度見到咧好多咧就係打啲個人化嘅嘢嘅。 個人化嘅嘢。 即係好多時佢喺某某地方嘅議員或者縣長咧，佢整成日喺街度見到佢個橫額，見到個 logo 嘅喎。 嗯。 好得意嘅喎。 係。 成日見到麥頭嘅喎。你去譬如去到高雄，你成日見到陳菊個麥頭嘅喎。 嗯。 係啊，因為咧嗰啲政府咧就永遠永 Q 遠咧都係咧。嗰啲政府 inquiry 都係話俾人聽咧，我做啲乜嘢嘅，個個都咁講嘅，個個吹嘅，去到邊 Q 度都係咁吹嘅，係啦，所以咧好得意嘅，所以咧你唔似香港咁，你香港啲咁嘅橫額又話要地政專科又批又成啊嘛，佢唔係周圍擺，係啊，所以咧喺佢哋個社會係呢樣嘢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另外啦，就係講翻咁呢啲又講下個社會本身入邊嗰個情況啦。係。咁咧講起，咁我先由台北講起啦。 係。 台北一般玩啲咩啊？你會 去台北啊？台北有咩玩啊？台北有咩玩？我真係唔係太知喎。台北啊！我最近最中意梗係我要去揾嘢食㗎啦。 揾嘢食㗎啦，係嘛？ 揾嘢食啊，咁樣樣啊。 夜市啦。 夜市啦，去台北就。 但係而家夜市咧，其實咧。香港人當然好中意，香港人大陸好中意夜市，因為多嘢食多嘢玩。 係。 其實好多嘅夜市咧，係幾似我哋以前咧大笪地年代嘅嘢。 係。 尤其是嗰啲街頭遊戲。 嗯。 街頭嘅掟波波嗰啲遊戲咧。 嗯。 喺士林夜市係成條街都係。 嗯。 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嘅，即係我哋以前咧細個掟波波啊、掟公仔嗰啲咧，夾公仔啊嗰啲嘢，咩打嗰啲咩槍啊嗰啲咧，嗰啲全部咧都係咧我哋以前細個玩嗰啲嘢嚟嘅。係啊，成條街都係嘅，所以咧其實咧就好多小朋友中意玩呢啲嘢。同埋咧呢個士林夜市啦，咁另外咧食嘢方面咧，其實如果你夜市食嘢咧，一般嚟講咧，其實咧而家講喺台北嘅夜市嚟講咧，因為士林夜市實在太多遊客，其實士林夜市已經你可以話係似一個夜市，又可以似一個廣場， 係， 佢有格局買乾貨似女人街，賣食嘢嘅咧就似咧乜嘢咧，似我哋咧去嗰啲即係我哋去嗰啲街市上面咧，即係香港嗰啲街市上面嗰啲熟食嘅地方。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咧想去想去真係食啲特別嘅嘢咧，因為士林夜市嗰啲嘢其實已經對我嚟講已經唔特別啦。因為咧實在咧已經係咧度度都見到，你喺其他夜市都見到嘅。但係咧真係食有啲特別嘅夜市咧，而家我會建議去嗰個叫咩？喺松山站嗰個乜鬼？啊，講咩夜市啊？ 松山站嘅夜市。 係啊，松山站。 咩士林夜市、師大夜市。 師大夜市、師大站啊，師大夜市有啲唔同嘅。 仲有咩？ 師大夜市冇街。 咩事啊？南雅夜市。 南雅夜市喺新北。樹林夜市，樹林夜市就係樹林。嗰個乜鬼夜市？嗰啲近近地，我一時諗唔起啊。嗰個咩街？啊死啊！突然間一下唔記得咗。松山站有咩夜市？ 松山站嘅夜市，啊、我唔知喎、啊。你熟過我、 啊？你俾翻個你想去呢個捷運度睇？ 係松山站啊？ 係啊，捷運松山站。 松山就松就松山山，睇住先啦。我嘅松山站。 係啊， 大運。 係啊， 繼續啊。 志愿重生时候嗰个我哋可以 check check 咩嘢先，突然间一下谂唔到。喺直情重生就后面嘅，即系呢扎叫呢扎嘢事。 系。 系啊。 部电影都补到眼镜。 系啊，呢扎嘢，即系佢直情重生志愿重 生。绕河街。 绕河街夜市系啦。绕河街夜市，绕河街夜市有好多古灵精怪嘢食嘅。 嗯。 佢一档佢 有冇野味食啊？ 野味又冇，冇咁夸张。嗯，大佬，講俾你聽啊，豬血糕啊，對於我嚟講都頂唔好啊！ 我冇食過啲嘢。 係咯，咁咧嗰個夜市咧，就好多特別得意嘅嘢食。 嗯嗯 咁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有一檔咧喺街尾一檔咧，粟米咧個燒粟米咧。 嗯嗯。 不過係比其他貴嘅。 係，就是，因為零細好食。 因為零細好食，同埋咧，佢係要你咧揀咗支粟米之後咧，先叫佢，佢先幫你燒嘅。 嗯， 因為好多咧就係咧佢自己佢你就咁佢有燒定喺度等你攞噶嘛，但係佢計佢真係計斤計兩，變咗好貴。 哦， 嗱咁就呢個就繞河街夜市啦。繞河街夜市而家好多人啊，以前咧冇重山站嘅時候就少人好多啊。 嗯， 而家好多人啊，而家有好多香港人添。而家以前真係好少，以前我自己去第一次去嘅時候真係冇，真係冇乜香港人，嗰啲係佢哋本土夜市嚟噶。係，而家越嚟越多人， 好多香港蝗蟲去咗嗰度。 係啦。師大夜市就唔同嘅，師大夜市根本就唔可以叫一個夜市。 就唔係夜市嚟嘅。 師大夜市係因為佢周圍好多鋪。 係有牌匾係。 佢因為好多鋪。 街觀光 嘅。係啦，佢周圍好多鋪。 係。 係啦，佢周圍好多鋪，咁周圍好多鋪咧，咁咧就做咗個夜市出嚟嘅啫。 嗯嗯。 係啦，咁嗌過交嘅個夜市本身，因為上面嗰啲人嗌佢廉草。 有冇搞錯？跟住咧？ 跟住咧就話咧叫個捷運站咧，即係喺呢個台電大樓捷運站嗰度咧，就唔好show呢個牌出嚟。 唔好話俾人私底夜市啊嘛。 係啊，咁但係講真嗰句啊，如果真係有嘅話，真係有嘢食有嘢賣嘅話， 係都知啊。 又唔會冇人嚟㗎啦，又唔會自己呃自己啦，係啦，即係呢個自己呃自己嘅啫。係。係啊。 嗯。 咁呢個就係講 如果而家都慣咗啦，係嘛？ 而家慣啦。 咁冇所謂啦，同你私底夜市咁多後生靚女喺嗰度，係咪先？ 啊係喎，有個奇怪喎，私底夜市咧。出名多靚女 sales 㗎嚇， 咁同埋，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主要反對嘅都係啲師奶。 係啦，出名多靚女 sales 㗎嚇。 係啦，主要都係我相信最最有理由相信主要都係靚女，即係咪都係啲師奶反對咁樣。 嗯，係啊，呢個就好奇怪嘅，呢個我都唔明嘅，點解到今日都 我冇話咩嘅，咁因為就係喺大學附近啊嘛。 嗯。 佢哋會請翻啲大學生嚟做 part time 嘛。 係啊，請翻大學生做 part time。 咁啲大學生顧咩後生女啊？咪 咁係，咁你咁嘅大學生都係後生女啦，係咪先？嗯， 繼續 啦。OK， 咁講完夜市啊， 唔係咁你自己最中意邊個先？ 我最中意繞河街夜市啊！ 你就係最中意去繞河街。係 啊，但如果台北嚟講，繞河街夜市啦。如果你出咗台北咧，就可以去咩嘅？嗱，出咗台北嘅夜市咧，好行嘅夜市咧，基隆個廟口夜市好行。 嗯。 因為基隆廟口夜市出邊咧，佢有一樣嘢叫做咩啊？電兵錯。有一樣嘢咁樣嘅東西，係叫頂邊錯叫做，嗰啲好似粉皮咁嘅，一碗碗湯嘅，嗰個係嗰個夜市最出名嘅東西， 嗯， 同埋有間食豬腳嘅，又係嗰個夜市最出名嘅東西，係啦，依兩樣嘢如果喺基隆廟口夜市，點解廟口夜市咧？因為咧佢個夜市咧， 真係個廟前面， 真係個廟門口，嗰間頂邊錯正正喺間廟門口 ，OK。 你諗到話頂邊坐喺間廟口，係啦，所以叫廟口夜市佢哋叫做， 嗯， 係啦，咁就 幾靚添， 係幾靚啊！基隆係啊，基隆廟口夜市，因為佢咧最出名已經係基隆港嚟嘅，即係依度位嘅， 係 呢個電製工左邊依間頂邊坐嚟噶 ，OK 明白，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哋有圖睇嘅，所以 係啊，我睇緊圖， 係啊，我哋睇緊圖啊嚇。 係 ，OK。 基隆我哋上次幾年前我哋都去過啊。 基隆冇帶你落夜市。 冇啊，我哋隻支留咗啫嘛，就跟住我哋去咗嗰、那個。 去咗九份十份嗰啲啊嘛。 係啊。 係啦，咁就係咯，要唔要去夜市？仲有一個樹林夜市。 樹林夜市。 樹哦。 樹 forest。 喺樹林嘅，樹林就喺新北市嘅南邊。 OK， 就喺新北市 啦。係啦，樹林夜市。 嗯，真係 forest 啊嘛，坐樹林啊嘛。 係真係樹林。仲有一個嘅我都未去過，我一次都想去，喺新莊嚟嘅。 係。 嗰個夜市，呢個樹林夜市就好多樣嘢咧，佢出名嘅嘢咧就好多咧，生果嘅嘢。 多生果。 生果好食。 OK。 係啦。 佢生果係好多，同埋一啲甜品。 嗯。 佢出名啲甜品。 嗯。 係啦，呢、這個我哋佢叫做樹林花園夜市㗎嘛。係， 樹林花園觀光夜市啊。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再去一個夜市，一個夜市好得意喎。 係。 有摩天輪玩 啊！咁得意？ 係啊，有摩天輪玩喎，喺新莊嘅。 新莊夜市。 新莊個叫做乜鬼啊？叫做真係叫花園夜市嘅，我記得。 又係叫花園夜市。 係啊。 好，明白。 係啦，嗰個就係摩天輪玩。 點解會有嘅嘢咁嘅嘢嘅？ 我唔知話佢傳統整落嘅 喎。 嚇？係啊，因為咁同我講。 哦。 係啊。 明白， 係啊，有摩天輪玩， 就你未去過嘅，你都 未去過，因為嗰次我想去嘅，不過新莊蕩失路，新莊係好難揾路㗎。 哦， 因為佢喺邊度咧？佢 喺台南㗎。 唔係新莊係新北市，我嗰日睇完棒球想落去嘅， 係 因為新莊睇完棒球啊嘛，但係好難玩嘅，呢、這個台南翻嘅先另一個我講緊， 係 啦，即係其實到到嘅嘢先嘅台灣。 哦，係明白。 喺台灣係。因為台南我翻嘅夜市咧，新 個係 係啊，富大嗰、那個係啦，富人大學啊嘛，係啦。 喺、okay, 富人大學。 係啊，佢叫翻嘅夜市嘅啫。咁因為富人大學天主教噶嘛。 係。 天主教大學嚟噶嘛，直情係一間宗教大學嚟噶嘛。 係。 係啦，嗰間夜市有摩天輪玩嘅。 嗯。 台南嗰個翻嘅夜市咧，就係、是、新嘅，淨新開嘅。 係。 係啊，淨開嗰、那個係全台最大嘅夜市。 是明白， 不過南部多地方啊嘛， 係就地方大，啊見到摩天輪啦， 係啊摩天輪啊， 過癮喎呢樣嘢， 係啊呢樣嘢你諗都諗唔到摩天輪喺度， 係， 即係台灣啲摩天輪，台灣好多摩天輪嘅其實就 係 係啦，咁講完夜市啦，夜市呢個北部嘅夜市啦，南部我睇下有冇時間講南部啦， 即係今日就講北部啫， 我嘗試講睇下講到幾多啦，係啦， 好 嗱呢度講夜市嘅情況。其實台灣食嘢咧，啲人咧好奇怪， 嗯， 係中意一路行一路食噶。 我都中意一邊食仲係又買少少。 係啦，台灣咧，所以點解就因為點解就因為啲人中意咁樣食嘢咧，所以好多夜市。 嗯。 同埋咧，你係想揾間餐廳咧，舒舒服服坐定定咧，係 好難嘅， 唔係太容易。 不過上次我記得我哋去嘅時候，我哋就即係我哋喺夜市。即係其實都真係有少少似香港咧花園，即係喺女人街咧， 嗯， 或者花園街都係啦。即係其實就係擺曬出嚟之後咧，其實後面咧嗰啲地鋪咧都有餐廳噶嘛，都喺裏面食嘢噶嘛。我上次台灣見到都見到，即係就係譬如話前面酒檔喺度燒緊嗰啲， 後面俾你坐低食。 壽司妹後面咧就有間就有間餐，不過就唔係即係係兩檔嘢嚟嘅。 係啊係啊， 就裏面有人坐嘅。 同埋佢哋嗰啲咧坐嘅地方咧。即係坐嘅地方係俾你快食嘅， 係啊， 即係咧佢哋咧好多時咧，即係咧好似香港啲茶餐廳咁嘅，嗰啲格局， 係啊， 嗰啲格局似香港茶記嘅，係啊，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揾間餐廳坐定食嘢咧， 嗯， 就唔係太容易啦，要 book 啦。 OK， 要 book 嘅， 好多要 book 啊。 嗯。 除咗你夜晚嗰啲即係好夜嗰啲啦，咁你話真係星期五六日啊嗰啲，即係好似我香港啲飯市咁咧，就好難 book 嘅。係。係啊，我好似我上次過去想 book 餐打邊爐食，都唔容易嘅。係。都 book 到好夜。 係。 十點鐘食啊，大佬 book 到餐嘢。 嗯。 你諗下嚇。 係。 食麻辣火鍋咋？ 上次就幾年前去就係我哋就即係我哋就去咗。西門町啦， 係啊， 嗰時你嗰時你就去咗揾台灣佢朋友，你落咗去。 我落咗蒲園，我落蒲園打邊爐係。 係啦，咁我同阿倫咧，係啊，即係我同阿倫咧，又係西門町度食翻燒肉嘅。 嗱，好得意嘅嗱，因為燒肉啊或者自助或者嗰啲即係我哋叫做打邊爐咧， 嗯， 其實好多都係咧我所謂叫做任點， 係 單或者任食嘅，係啦，即係任你點嘅。有啲咧，如果係打邊爐咧，佢有一啲咧，就好似某一間咁咧，係擺曬出嚟嘅，即係擺到成咗吧台咁嘅，好恐怖嘅，即係你諗下香港，你唔會諗到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㗎，即係成咗吧台，由頭到尾都係食物任你攞喎，係啦，另外一種嘅單點係咁點嘅，燒肉就多數都係咁點㗎啦， 明白， 但係咧其實燒肉嗰啲咧喺西門町食係貴嘅。 係啊，我哋都想，我哋不過唔緊要，因為上次我哋喺嗰度就行街兼買手信啊嘛。 係啦，咁你哋就咁樣做啦，但係咧係基西門式直食，基本係貴 嘅。嗯。 我哋咧就咧唔會中意喺嗰度食嘅。 係。 係啊， 因為咧台灣人， 我覺得有一餐就係、是、有一餐原先第二晚定點樣，我係周日同我你帶我哋去食噶嘛。 西門町啊， 係 啊， 就係都係西門町。 我冇諗到第二間啊嘛嗰時。 哦。 不過而家我就會諗啦。 嗯。 咁咧其實咧就係、是、咧西門町食咧係貴的，係要出去其他地方食。 係。 尤其是生不市，你去板橋食就平好多。 嗯。 係啊，同埋咧佢哋有一種餐廳又好得意嘅。係。佢哋食西餐咧就好鬼貴。 嗯， 即係鋸扒嘅嘢咧， 係 即係西式我哋嘅，我香港鋸扒幾多錢啫？你鋸得幾多錢啫？係咪？台灣鋸扒好鬼貴， 係嘛？ 係咯。 香港就算你即係就算真係都 decent 少少 OK 咧，你兩三百蚊， 大佬 就點都有啲就好正嘅啦已經。 講緊四五百蚊嘅 喎。係啊，咁誇張啊！ 好誇張，反而食打邊爐，食燒烤真係平，講真。係啦，即係如果你唔喺嗰啲旅遊區啊嚇，係啦，即係出咗旅遊區嗰啲係好平，係好平㗎。係係啊，所以你去到桃園嗰啲食係好鬼平嘅。 嗯， 係啊，所以就要大家可以諗一睇下。 好。 係啦，或者你喺外圍嗰啲食，你其實老實講啦，你香港去板橋都唔係太難啦，板橋是運搭到嘅。係 啊。 係咯，板橋食都 OK 啊。 所以上次我哋咪就喺板橋咯， 住 住係嘛？ 住喺板橋咯， 住喺板橋， 住喺板橋咯，到㗎嘛，係咯。係 咯，直頭住喺板橋。 係咯。咁我之後就冇住過板橋啦，係啦。 好正喎呢個，冇錯，我睇我就算睇緊團購啊， 睇團購，真係啊，講呢啲啊， 繼續。 咁我哋食咧，一般咧就係、是、咧，如果你去翻你去嗰啲，仲有一樣嘢嘅， 嗯， 台灣人咧就好中意食嗰啲咧，所謂香港啲放題型嘅嘢嘅料理， 係， 所謂嘅斯德堡， 嗯， 係啦，佢哋係食好多放題嘅料理嘅，所以咧佢火鍋有放題，燒烤有放題， 係。 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香港呢樣嘢冇啦。 嗯。 香港未見過。 係。 張國做一間店， 係 專做自助餐。 嗯。 專做五星級自助餐。 係。 但個價錢係香港三星級酒店，香港即係香港嘅差唔多一半價錢。 即係而家香港就好交叉貴啦，香港 好交叉貴啦，食自助餐香港， 係啦， 但佢哋食咧係香港一半價錢，所以咧我去某一間呢啲咁樣食嘅咧，係喺市府嗰邊咧， 嗯， 嗰個朋友咧，嗰間嘢咧食咧，我見到四面夾咪喂講廣東話咁搞錯， 即係好知定嚇， 係好知定噶，我都唔識喎，我係有啲台灣朋友介紹我先識嘅啫喎， 係， 跟住我話哇四面周圍咧好多講廣東話嗰啲，因為 係 啦咁樣， 全部自己有， 全部自己有嚟嘅， 即係咁會整一樣嘢，有乜港產蝗蟲喺嗰度？ 其實好多，其實最多咧喺碰口碰面咧，其實香港人咧最多喺幾個地方會碰，成日碰香港人嘅。 係 一個咧就係、是、咧信義區，因為信義區多商場。 係 香港人中意行商場。 係 第二係食嘢啊嘛，商場可以。 嗯。 第二西門町，因為西門町旺角嚟噶嘛。 係啊。 係啊，旺角。 上次去啊，成條街講廣東話噶。 係啊，幾大聲諗下。跟住第三個地方。 係。 哼！呢個真係我都呢、這個真係奇嘅。 是 我第一次去一個香港都冇，但我第二次去成村香港人，因為旅遊書介紹， 明白 嗰度叫上隱水產， 是啦，我上次咪去咗嗰度咯，專登坐的士去補位， 是啦， 幾冇人啊， 幾好笑你諗下，上隱水產 嗰次我上咗坐到食㗎，嗰次真係 係啊。我攞幾多分鐘先？ 而家23分鐘，繼續啦。 上緊水產。 係。 上緊水產咧，我第一次去咧，嗱，而家好咗好多，而家因為捷運去多條線，以前捷運唔到嘅，要行過去玩的士過去。 上次我哋咪坐的士咯。 係啦。 而家即係自己新開咗啊，就呢幾年 啊。係啊，如果唔係點解令到饒河街夜市咁多？饒河街市以前有行到㗎。 係。 嗰條線而家係扮咗過去㗎。 佢哋有冇搞驅蝗行動啊？驅咗啲香港啲港產蝗。 誒，冇所謂，香港人冇所謂嘅。 O K， 佢驅蝗咪驅呢啲嘅。 O K， 係。驅大陸人嘅啫。 都係大陸人嘅啫。 O K， 明白。 係啊，都係佢哋都係覺得大陸人麻煩嘅啫。喺佢哋感覺上面。 絕對啊！呢個。 係啊。 即係香港人幾蝗蟲都好，都唔會搞到烏哩彈到。 烏哩彈到咁樣難點講咯？係啦。咁咧，而家嗰個上嘅水產咧，撞口撞面全部香港人，同埋香港人太中意食一樣嘢啦。 鮮貝、 壽司，係啦，因為咧上隱水產咧最出名嘅嘢咧就係壽司，即切壽司， 係即係新鮮嘅，食刺身， 係啦，講真的，我都買過嚟食。 正唔正？ 我買過翻酒店食。 係咩魚？ 三文魚。 三文魚。 三文唔係幾種拼埋啦。 幾種拼埋？ 價錢係第一個嘅。 係。 第一橛嘅。 好。 而喂大佬，我七十幾蚊一大包喎。 正啊！ 刺身嚟嘅喎。你香港買七十幾蚊刺身，你睇下食買到乜翻嚟？我睇下你。 唔係你都係買冷凍嗰啲嘅啫。 係啊。 香港你就走去一田啊！你買 唔係咁？你喺一田你七十幾蚊買到咩刺身先？ 唔係你買嚿仔翻嚟啦，一嚿仔三文魚。 咪係咯，一 Q 樣。我但係我嗰個買成盒喎。 嗯 大盒喎，大佬。咁你翻去食咧，係真係醬樣嘅。 嗯。 一個即場切。 係。 係啦。即係切俾你。 係。 切咗佢最多都係雪咗一陣嘅啫， 嗯， 咁已經唔同啦， 係係啊， 所以咧，同埋咧，佢啲水，因為佢嗰個本身個地方咧，上海水產嗰度咧， 嗯， 本身咧，依、這個係台北活魚批發市場嚟嘅， 嗯， 係啊，佢隔離又整檔咁嘅嘢，吸引遊客嘅， 嗯， 即係順便掃埋你遊客生意， 係 係啦，咁依檔嘢越嚟越多人啊， 嗯， 係啊。嗱，呢個講完食啦，咁講下啲玩嘅地方啦。 嗯， 好多人去過九份十份啊嘛，係咪？ 係啊， 平溪啦，青塘啦， 係啊。 其實咧，呢地方咧，我可以咁講啦。如果你覺得有特色嘅，你可以試下搭火車去，但搭程好啦。即係如果搭雙程嘅話，有排等。 搭雙程有排等，即係 因為佢哋嗰啲火車疏，好疏㗎，瑞芳啲火車。 唔係，我唔明咩係單程，咩係單程雙程。 即係你可 一程去，係咪單程咯？ 係啊， 即係要來回。 即係你唔好來回搭，考慮搭火車咯。 唔好來回搭火車。 係啦，可能要揾的士接你咯，或者你直情係包的士入去玩咯。因為嗰個地方咧、嗯，因為九份係山城，十份就偏，十份咧係郊區嚟嘅台北，因為新北市嚟噶嘛。 嗯。 佢近基隆噶嘛，佢十份係郊區嚟嘅。 嗯。 個 point 係咧，如果我哋入去玩咁講咧。 是 如果 你真的等火車呢、 嗯、 是很難等的 是 真的很難等如果你多人、嗯、我更加建議你是真的 巴力士上次我剛剛四個人 是、啊、 我坐到鬼不過他就鬼那麼逼 那你們有一個人不坐後面而已在說的什 麼沒 有人坐後面 上次不是三個逼在後面幾鬼怪幾鬼逼啊那 的士在後面還有一個位置嘛 後面仲有位喺的士後面，唔係我上次有我啊，有個輪啊， 我知， 有班學生已經逼到嘔噶啦。 係啊，嗰次啊，咁好講，嗰啲後面我唔知啊。 係啊，已經逼到嘔噶上次。不過好在就你坐前面啦，因為真係冇坐啦，咁啊真係大佬。 係啦，多數我都會坐前面啦。 啊， 係啦。咁咧，佢哋即係九份十份平溪咧，最重要咧，其實好多人嚟玩嘅會。九份當然係因為嗰套戲出名啊， 係 電影出名啊。但係咧、嗯，九份咧其實咧只係而家嚟講咧係似係一個買嘢嘅地方， 嗯， 即係買手信嘅地方。 嚇、啊！就有係啊，就好多嗰啲嗰啲咁樣樣嘅鎖匙扣啊， 係啊， 嗰啲咁樣樣嘅記事簿啊、記事板啊，嗯、有人個名啊喺上面嗰啲咧。 嗯，但如果你講如果你講原車去睇嗰啲風景咧，係事實靚嘅。 當然啦。 同埋佢有幾個地方係好玩嘅，譬如話黃金博物館。 係。 我覺得好玩嘅，上次我同你嘅冇去，我之前嗰次有去。 上次我哋冇去啊。 仲有就係好玩嘅地方係嗰、那個淘金嗰、那個古堡， 上次就 有去啦，我同你有去啦， 冇入到去啊， 冇入到去博物館啫， 經過過啦， 博物館我都入過，博物館好玩嘅，博物館我覺得係值得睇嘅，博物館，因為其實嗰啲真係咧 typical 日式建築， 係， 即係日本最傳統嘅建築、建築群，擺咗喺度，曾經。皇太子去台灣訪問，嗰間公館佢都擺咗喺度，佢就住喺嗰度嘅地方，即係嗰即係日皇裕仁， 係啊係啊， 係啦，太子係日皇裕仁，即係之後嘅日皇裕仁， 係 ，OK， 係啦，所以係值得睇嘅， 係 啦，可以去睇睇嘅呢個，我覺得， 嗯， 係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有啲人中意係去睇，如果小朋友咧。去睇動物嗰啲咧，我會建議佢即係去一去台北動物園。 係，上次我哋去咗嗰個乜鬼嘢話？鹿乜鬼嘢？ 哦，嗰、那個就係、是鹿福村。 係鹿福村。 鹿福村係主題公園嚟嘅。 係。 台北動物園同鹿福村咧，其實都有動物睇。 係。六福村係主題公園，但係六福村係貴好多。六福村嘅價錢咧，其實係等於差唔多係海洋公園嘅價錢。 係。 係啦，但六福村比海洋公園大。 嗯。 因為佢有機動遊戲玩。 嗯。 有小朋友嘅地方，小朋友玩嘅地方。 係。 仲有一樣嘢，有動物。 嗯。 佢係開放式動物園。 係。 好似長隆咁嘅。 嗯。 係啦，仲有咧。仲有一啲有猛獸睇嘅，有猛獸睇嘅。咁當然台北動物園有猛獸睇嘅，但台北動物園係封閉式動物園，係啦，就一般你真係你哋所認識嘅動物園啦。 係， 但台北動物園咧嘅種類係齊好多嘅。 嗯， 因為實在佢係真係活動物。 係， 係啦，而且佢哋係做好多保育嘅工作。 嗯， 係啦。咁動物園上面咧，其實咧都可以去貓空嗰邊，因為貓空嗰啲人坐纜車啦，佢坐纜車好鬼平嘅。 係， 個纜車長過香港個安平三屋拎嘅。但平過安平三屋拎係好多好多嘅。 咁唔係你香港乜 Q 都貴㗎， 但係個平嘅程度你係唔好，你係唔好信㗎。係 點樣樣咧？ 呢點㗎？你自己幾多錢一程啊？ 點樣樣啊？點啊？ 50蚊台幣一程。 係啊。使乜台幣一程？ 係。 即係唔夠，唔使20蚊港紙喎。 你安平三屋拎幾多錢？ 我想問啦，啱想結幾要係咪？成嚿水喎， 係， 因為昂平山路就走上上面冇 Q 嘢睇。 唔係應該，我睇下先，啊幾十蚊，幾十蚊台幣，即係其實都係幾十蚊港，都係廿零。 都廿零蚊港紙。 廿零蚊港紙㗎咋，係啊係。 其實100蚊台幣啲咩？咪廿咪。 而且係長過昂平山屋拎㗎喎。 係啊係啊。 仲有都可以用水，可以揀水晶車身㗎喎。 嗯。 係啊。佢俾條斗氣牌，你可以行嗰條水晶車身。咁上到去有咩玩咧？上到去主要咧。飲茶地方，因為以前種茶嘅， 係 好多茶料嘅， 即係真係 literally 飲茶，就唔係廣東茶啦嗰種。 咩啊？ 即係 literally 係真係飲嗰杯茶，就唔係有點心食嗰啲。 係啦，你可以食，有得食嘅， 有得食點心嘅。 但係佢主要係飲茶。 O K， 飲茶地方， 即係上面就是、山上種茶。 山上種茶，攞到啲茶，你可以佢多數你開咗壺茶咧，佢俾咗茶葉你咧，佢一包仔茶葉你嘅，咁你多數飲唔曬噶嘛，你自己可以攞走嘅， 係啊， 佢哋嘅茶係有啲唔同嘅，佢多數綠茶，而且茶香係非常好，其實香港話即台灣話即係好出名嘅牌子天麥茶嗰間嘢咧， 天麥茶 嗰間嘢咧， 係 嗰間嘢咧其實咧。以前嘅 base 係嗰度嘅， 哦，原來係咁。 係嘅，以前 base 係嗰度嘅。 係。 咁另外就係講翻六福村啦。六福村其實咧本身咧就係喺我係講幾耐啊？順勢休息一陣。 好，下次翻嚟再講。 好。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